时过境迁，现在呢，他们已经成了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乐队。所以说，真的是时间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接下来听听歌曲，放松一下心情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，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音乐随心听 FM 九八六。对，我们公众平台是 YGTP 九八六。来听听歌曲，下面这首歌来自充满力量向宇宙问好的一个乐队，它的名字是 Coldplay， 而这一首歌 A Sky Full of Stars。